光真好，像小猪的脚，寻找很傻很可爱的曾经，年少的宝盒就在小军的音乐盒。 小军的音乐盒。 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好像重回到了磁带的时代哦。姜育恒的歌当中有很多都是包含着朋友或者说酒这两大元素的，像刚才听到的《别让我一个人醉》，包括《爱在酒中》，还有跟往事干杯，听着唱着好像大家就要一起醉了一样。OK， 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我是小军，我们继续听歌哦。这首歌是来自于刘瑞琦翻唱戴佩妮在2013年发表的专辑《纯属意外》当中的一首非常有特点的歌，叫做《Sing It Out》。 穿行 肆意看太阳，日落又升起看秋水，淹没又褪去看身体，挽留又痊愈你的孤寂，延续了勇气，你是我存在的意义。 Sing it out if you love me, Sing it out if you love me, 不再小心翼翼，不再隐瞒所有爱的思绪。 不算是戴佩妮最热门的歌咯，但应该也是体现出了戴佩妮玩音乐态度的一首歌曲。所以呢，刘瑞吉也在微博上面表示说，翻唱这首歌是需要勇气的，虽然没有戴佩妮理解的深刻，但是呢想要自己的方式来尝试一下，应该也是借这一首歌向戴佩妮致敬吧。继续这一首歌，他会是向他自己致敬吗？因为这首歌就是他自己的名字，来自于吴克群演唱的吴克群。 一分钟唱阿杜的声音，就算火星你都会变痴心，你不在我是谁表个音，这热热的歌一唱伤心，不如来首我那音悲泣，这些只是凡人的歌曲，我只不过想唱首歌给你听，只是因为你 Baby， 我只不过想唱可以做你的点唱机。

心。 OK， 咱们继续来听到的这是黄贯中的歌，摇滚单曲叫做《大英雄》。 窗外的景色显得越来越朦胧，谁会怀疑这不过是一场梦？路上的人，你们要往哪儿去？谁会在意今天的天气？有些时候将停沉默，有些时候保持沉默，但愿日子慢慢的过，我还能求什么？那半分红色的天空，你说那是上帝的一时冲动。我要当一个超级大英雄，你说我们现在就出动。有些时候暂停闪躲，有些时候保持沉默，但愿日子慢慢的过，我还能出什么？ 中的大英雄这首歌的词曲编曲还有监制全部都是由他自己亲自完成的，而且除了歌曲的创作和制作之外呢，黄贯中还将自己导演处女作献给了这一首歌的 MV 了。据说在发布会的现场呢，这个 MV 曝光之后，很多人都觉得带着强烈的黄贯中的风格，就是那种充满着力量然后激情又充满着荷尔蒙的感觉，让人热血沸腾了。继续来让你热血沸腾的三个女生翻唱的歌叫做哎呦哎呦，来自 SHE。 是你的充电器。